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看你在笑他笑， 我在想你在喝水还在喝花青酒。 我两个都有正在喝。哎、欸，对了，哎、欸，我上一次传给你看那个史丹利跟他老婆是叫 GG 是不是？他们俩去 GG 他们俩去体验还是尝试开放式关系那个影片，你有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很认真把它看完了。 对啊，45分钟其实蛮长的啦，但我觉得听众可以去看一下。他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开放式关系，就是有关联的嘛。对。 对，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欸，就是那个节目，就是他们真的有实际去跟异性约会。 嗯哼，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在做开放式关系这一集的时候，我上网也找了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开头讲说，应该是说不是文章，是我就在 podcast 上面找说，有没有其他的同行有在录 podcast 有讲过那个开放式关系这个主题，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同行的主题蛮好玩，他标题写说同时爱上另外一个人是有可能的吗？我就想到这个主题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有没有办法同时维持一段关系就未必了。这就是我对开放式关系的一个最简单最开始粗浅的想法。 同时维持一段关系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同时爱上复数以上的人，然后同时维持好一段关系吧？ 哦，你是说假设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可是我又同时爱别人，但是我能不能爱上别人的同时我又跟你维持一个好一个关系，是这样吗？ 一个良好的关系。嗯， 这不就劈腿吗？ 我觉得这是不是劈腿，我们跟他可以聊一下，我们先开场吧。 好， 那首先先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OK，开放式关系，我们要不要先定一下开放式关系是什么？ 好，那我就把我从那个维基百科参考维基百科的部分稍微就是简述一下。其实它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那是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是保持着伴侣关系的意愿，可是又不受主流的单配偶制的限制。也就是说呢，就是双方同意保持恋爱的关系或者是伴侣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接受或者是容许第三者的介入。那开放式关系呢，其实具体的状况跟内容其实相差很大，因为关系中包含的内容啊，其实是完全由双方的意愿，那他们透过讨论之后一起去决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有知情同意，也就是他们同时达成契约，就是两个人说好，但是非常需要对对方诚实，而不是以偷吃或者是欺瞒的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虽然说开放式关系的形态各有所异，但是最主要的核心都是必须要知情同意，也就是说你要去外面跟别人发生，不管是啪啪啪啊，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你都必须要让你的伴侣先知道。 对，没错。 但其实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就是感情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人事情，感情事实上是两个人事情。那要能够进行开放式关系，其实除了两个人的脑波以外，事实上就是你的思绪或甚至是说你的身体的想法都要处在一个同个频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今天开放式关系一旦开放之后，它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而是同时还要去考虑第三个人跟第四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开放式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你是怎么看开放式关系的？ 其实我身边做开放式关系的人很少，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但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我之前有听过我朋友说他朋友他们好像是一个外国的伴侣啦，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对于在国外来说比较常见，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经验是他们两个说好，就是开放式关系，他们开放式关系的内容是可以去外面发生，就是和别人发生关系，可是前提是你不可以和他产生就是感情，你不能爱上他，然后你在每一次就是发生关系之前都要让另一半知道，然后也不可以带回到他们两个共同的 公寓当中。 干，发生之前要让对方知道也太麻烦了，是怎样？是在洗澡的时候要先传讯息讲说，哎、欸，我等下去爱爱咯，亲爱的。 不是啊，就可能就是说他在酒吧上遇到一个很可爱的男生之类的，可能会传个讯息说我在酒吧遇到了可爱的阿元，我今天不回家哦，这样。应该是这样吧。 哎、欸，那其实哎、欸，搞不好你在酒吧钓，你也不一定钓得成功，你只是觉得有可能，然后最后你还是摸摸鼻子说，哦，今天没有开放成功。 那很好啊，对啊，那你就回家，回家伴侣就知道啦。哦，今天没有做到这样。 了解。哎、欸，可是你、 啊、 你朋友那个伴侣是他们是结婚的了吗？还是不是？ 他们没有结婚。 嗯哼， 就同居。 然后他们的案例是比较说是他们的开放的部分是在性行为这个部分的开放， 对。 但我觉得开放式关系很好玩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虽然说我们今天如果说去做一些开放式关系的文章的阅览或是一些影片的观看的话，很多人都会重视的是开放式关系的一个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去跟别人约会、亲亲，甚至是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但我一直认为开放式关系这个概念最让我感到有兴趣或者 是好奇的地方是在于他事实上是允许你去爱别人的。 对啊， 嗯哼， 是这样没错。因为我觉得就算光是只发生关系这件事情，你也很难保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感情的元素在里面啊，你不觉得吗？嗯， 对， 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啦，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即便是一夜情，我觉得都会有情感的成分在里面， 只是多寡的差别而已，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深浅，然后那个爱是怎么样子的爱，那种喜欢是怎么样子的喜欢，我觉得差别是在这里耶。就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 嗯哼哼，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实施开放式关系之前，你可能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伴侣有可能就是和别人除了在体液上面的交流之外，可能还会有心理情感层面的交流。 嗯哼 哼， 对吧？ 对，所以其实我以前一直以来所知道的开放式关系，或是我心中所定义的开放式关系，其实没有细到这种你只能出去跟别人爱爱这种。我想的开放式关系是一个我们两者一旦约定进入开放式关系之后，就代表说你有权利去外面跟一个你爱的人发生任何事情，就是我会、我自己设定的是这个样子啦。 就等于是说，假设我今天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讲好是开放式关系，然后这个礼拜六你可能想要跟你的另外一个女伴去看电影， 对， 或者是开房间，我都要欣然接受、欸、 对，我甚至不用跟你报备， 对对， 我心里面认为的开放式关系是这个样子，我不用跟你报备，我跟你报备是 我报备是什么意思？ 我不用，就我不用跟你讲说我礼拜六哦，我礼拜六不回家吃饭哦，我可能会跟你讲我礼拜六不回家吃饭 吧。 没有，我可能会跟你讲我礼拜六不回家吃饭。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有点投入在里面，这样不行。 好了，我会跟你讲我礼拜六不回家吃饭。不是啦，靠腰，我现在在演哪一出啦？不是不是，我意思只说我礼拜六可能会跟你，我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欸，我礼拜六有跟朋友有约有事情啊，我就不会跟你，我可能就没有必要跟你讲说我要跟别人去约会，可能甚至可能不回家，我要去外面爱爱这样子。 可是哦，这是你所谓的开放式关系。 我认为的开放式关系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吧。就是当然你说我们基于一起生活的人有某一种程度上的礼貌与义务要告诉你说，哦，我今天有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当然也是。但是我觉得开放式关系就是某种程度上我对于你去外面社交的权利，亲密社交的权利，没有什么干涉的义务的权利。 可是我所理解的开放式关系是，假设你今天要跟你的女伴去看电影、吃晚餐，或者是开房间， 嗯， 应该要跟我说、欸。就比如说，假设我这礼拜六我没有要回家跟你吃饭，那我可能跟我的小鲜肉出去，那我可能就会跟你说，哎、欸，我跟某某某要去吃晚餐哦、喔。但我当然不会细到说我们要做，但我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去吃晚餐，我今天晚上可能就不回来，我会在他那过夜，我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 哦，哎、欸，我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我觉得， 可是你刚刚说你没有讲说你要跟谁啊？ 我没有要讲说跟谁，我可能就会讲说我跟朋友，我可能不一定会讲到说我要跟某某某这么巨细靡遗吧。就譬如说，今天假设说你跟你爸跟你妈一起住好了，那、你礼拜六不回家，你可能就讲说，哦，我要跟朋友去看电影，然后怎样怎样，我可能就不回来了或什么之类的。你也不会具体跟你妈讲说，哎，我礼拜六要跟阿元出去啊，我们两个可能会爱爱啊，我就不回来了。不会吧？你不会这么讲吧？ 我觉得你妈可能也没有想要听到这一段。 哦，差点忘了潘小姐会听到。对， 好笑哦。好吧，所以开放式关系是等于是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伴侣嘛？比如说，假设我跟你做开放式关系，你就会是我主要的伴侣，是这样吗？就是我跟你的交流可能是。就是相较于其他人可能是更多的，可能也许我们是同居在一起，我们也许认识的时间最久，其他人也许可能就是吃吃饭，是吧？是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你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角度在观测这段关系，所以你认为你自己是主要伴侣嘛？但假设啊，我今天我跟你以外啊，我跟一个叫小花的妹妹出去好了。小花也会觉得，我跟你是在一个开放式关系啊，那个阿桃才是次要的嘛。 哦，才是哦， 对不对？ 这样说也是哦，好吧。所以就是这个很主观的想法就对了。 对，就是大家对于一个关系的观测，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测的。 嗯，哦，好吧。 嗯哼，我 那你会想试吗？ 我自己会想试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事实上他就跟我第一次听到 open relationship 开放式关系这个字眼的经验有关。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是我大概16年的时候第一次来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语文学校啊，语文学校其实大家如果有经历过语文学校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大家的关系都还蛮乱的。我是不知道其他间语文学校什么样子，但 是你是说表哥表姐的部分是不是？ 表哥跟表姐可能就是明天就坐在你旁边，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语文学校是就是大家还蛮玩得很开心的地方。Anyway， 我觉得潘小姐现在一定想说我的钱都花到哪了， 都是为了人生体验，为了学术研究，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好吧？对，反正 anyway 就是我在语文学校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开放式关系的字眼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我的生活观察，不管是我的朋友或是观察我自己，去尝试理解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是什么。 嗯哼哼， 那它其实就是譬如说我跟你在 dating， 我们两个甚至都可能住在一起了，然后我们两个有所有情侣的事实与所有情侣的感情的基础，但是同时如果说你今天有想要去跟别人约会的话，或是跟别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其实上是无权去干涉的。这就是我那个时候所认知到的 open relationship 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自己看待 open relationship 会比较把它定义在一个正式关系以前的过渡状态。 嗯 嗯哼，对，就是因为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就是所有情侣会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确认关系之后，譬如说我跟阿桃你告白了，然后说你可不可以当我的女朋友。你说好，我们两个变成情侣之后，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开始会有那些情侣的事实。但是事实上在欧洲它的这个顺序是颠倒过来的，你可能在最一开始 dating 的时候你就会发生， 是先上床， 对，性行为嘛，爱对吧？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是先上床啦。 对啊对啊对啊，很多年轻人是先上床，然后 对啊， 但是他不是那种先上床然后不是那种我跟你玩那种暧昧的游戏，我不用去猜测你的心意，就是我很明白你爱我，我也明白你我爱你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也有情侣的事实，我们两个只是没有男女朋友这个名分而已，但是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先上床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好像也没那么一定。 OK， 好 好，我觉得你可能在脱离台湾太久了，你已经不懂台湾的年轻人已经跟上你们英国的，已经看到你们的车尾灯了。 好，反正我认为的开放式关系，我至少我在欧洲的观察，我认为它是一个男女朋友之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有所有情侣的事实，但是我们也随时拥有抽身的 权利 哦。 然后我们经历过这段时间，可能半年或者是几个月，我们觉得哎、不错，我们可以 moving forward， 我们可以走进到下一个阶段，我们才会开始以男女朋友的状态就是自称。 哦、 啊，当然说，如果、 okay. 如果说经历过这段时间觉得不合，那可能就拜拜，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嗯，哎、你讲这个，我倒觉得我跟你的想法还蛮不太像的，就是有一点是顺序颠倒，因为你现在讲的是在进入关系之前的试车、对不对？可是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开放式关系也可以是，就是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到那个史丹利跟那个 Gigi 的影片吗？ 对， 他们实际去体验，然后里面其实就有那个实际执行开放式关系里面的一个情侣，他们好像是结婚了，然后他那时候讲了一个单字，我才就是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第一次认识那个单字啊，叫做死床，就是我比如说假设我跟你在一起很久了，我们可能在一起5年8年，然后也许我们之间已经死床，死床就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性生活了，对，可是其实我还是很在乎你，或者是我还爱着你，或者是说也许我们两个在一起8年那么久，然后我们一起打造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是公寓，然后可能也许里面很多的家具甚至是我们的金钱都已经重叠在一起了，所以这时候分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冲击，然后在经济考量的最小损失成本之下，开放式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选择、我个人会觉得说，也许透过我们两个去实施开放式关系之后，回过头来我们才会更意识到说，哦，原来阿元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不可被取代的，即便我好，我现在有一个 dating 的小鲜肉，我觉得他也很棒，他也很有才华，他很可以逗我开心，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你跟这个小鲜肉的位置也许是对我来说会是一样重要的，相对的你也可以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像室友啊， 但感情到后面就会升华成这个样子啊，不是吗？ 对啊，没错，我确实 对啊，就会升华成室友甚至是家人啊。 对，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除了像你一开始讲的这个试车的可能之外，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也许也可以是另外一个选项或选择，哎，对吧？而且我会觉得说，你看，假设我今天跟你结婚，在一起8年、10年、15年，好，我们好讲好，我们在一起10年好了，我们顶多也才45、50岁，那我们人生后半段可能还有20年那么长，那可能我们之间就真的死床了，我们真的就是室友，真的就是家人了。那你不觉得人生这样很痛苦吗？ 各种体味都玩腻了，是不是？ 就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再去发展。你要再去寻找激情，或者是说在你的性欲上得到满足，你一定就会被社会大众拿着那一个叫做名为道德的尺来批判你，就说哎，你怎么劈腿啊，你不是已经有阿桃了吗，你们在一起结婚不是已经10几年了吗，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但你这个状态是假，你这个状态是假设说今天这个人出去外面就只是为了啪啪啪跟满足身体的需求而已啊。 我不会觉得说只有啪啪啪，我觉得是那一种，我问你啊，你觉得暧昧的感觉，那种心里痒痒的感觉爽不爽？ 我觉得很爽啊，当然很爽。 对 对, 对嘛，就是那种暧昧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再次恋爱的感觉啊。那今天我跟你就是已经在一起很久，10几年，我们就是像家人，你可能也想念那种感觉，我可能也想念那种感觉，甚至是我们住一起久了，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摩擦，或者是说价值观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愉快。但我觉得我们人都会是需要被喜欢，需要被看见，需要被崇拜，需要被夸奖的。那我们今天在一起这么久，你觉得我们彼此之间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一定就是 我反倒觉得这个必然是非常值得被诟病的事情。为什么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就一起生活啦。我觉得真的就是会变成这样，就是老夫老妻啊。比如说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许家园袜子不要乱丢，许家园去洗碗，许家园为什么那个还没做，我不是跟你讲吗，你怎么忘记了。 那我如果这些事情都有做到，你还对我腻了，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也不，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沦为生活的生活。我觉得，就算你这些事情做到了，你相对的，也许你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些怨怼啊。你可能就会说，就会觉得说，妈的死婆娘，我现在你要我做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要我做的我都做到了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嫌什么，对不对？对吧？ 对啊。但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的角度对我来说一定也会有一些怨怼啊。 对，当然，但是这个时候开放式关系是解方吗？ 我不是说它是解方，但是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看见彼此的重要性。 好，好，姑且暂且先接受你这个论点，我们后续再战。对，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就是我觉得你看呢，我们人生就这么一次嘛，那我觉得你今天去，就是如果没有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没有讲好，其实我觉得那个背负的是劈腿的那个道德层次，那个我觉得会很痛苦欸，不管是我。假设我今天有喜欢的新的对象，不管是我或者是那个小王，或者是 even 是你，我们三方都痛苦欸。 嗯， 可是如果今天开放式关系，我们两个都同意了，那这个小王也知道， 对， 那何乐而不为？ 对， 对啊。 但你怎么知道我的同意不是委曲求全，不是因为我在乎你？虽然我只是一个每天都不洗碗、都把袜子乱丢的男人。虽然你只是一个臭婆娘，但我没有办法忍心放下你。 我觉得这看得出来吧，这感觉得出来吧。 好。我觉得那个这一集节目，我们在后段会想要讨论的是一个我们想要分析一下爱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就是关系或是伴侣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我们可能后续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子。 好，欸，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在准备这个题目一直到聊到刚刚，我觉得你是不是对于劈腿或外遇这件事情，有一些情绪？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是吗？ 我没有，我并没有任何的情绪，我只是想要针对我感兴趣或是好奇他如何运作的事情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而已。 哦，好， 你到后面就 我只是想到我们讲到劈腿或外， 我说你到后面就会知道我对于开放式关系的疑问在什么地方了。 哦， 对， 好，那我期待。 对你慢慢期待。 好。 所以那你刚才讲到劈腿跟外遇嘛，那你是不是想要分享什么东西？ 哦，对，我想要分享那个通奸除罪化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通奸除罪化在那个我们一开始讲那个什么史丹利跟居居那个影片里面有一对情侣提到，他们实施就那个结婚之后，他们也有实施开放式的婚姻，然后后来好像也就是这是他们的说法啦，但是详细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因为我觉得最清楚的人就是当事人嘛。那他们是说他们最后实施了开放式婚姻之后他们选择离婚，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通奸罪，然后女方会觉得说这样子其实不太有保障，因为女方如果都在跟其他男生有一些性关系或怎么样的，如果老公哪一天神经不对了要告是可以告的，就会有刑责。对，那我觉得通奸罪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多说啦，因为反正就是网络上有非常多的那种 YouTuber 律师，他们可以讲的比我更专业更厉害。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不管是不是开放式关系，我觉得当一段关系当中如果出现了劈腿或者是外遇，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报复，因为其实通奸罪最后都会沦为是报复的手段嘛，因为我们就会想要送这个奸夫淫妇去坐牢嘛，对不对？ 送这对狗男女 去进猪笼去坐牢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最后变成是一个报复的手段，我觉得这是很情绪工作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今天要想的是，当这一段关系真的劈腿或外遇了，有一方劈腿或外遇了，我们应该要检视的跟思考的是，这一段关系到底 怎么了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我们两个走向今天这样子的局面？然后，其实像黄昭元大法官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就是动用刑法，你关得住人，可是你关不住他的心。然后，刑法可以做的不是去处罚感情或者是无情，而是让每一个人清楚的去面对感情的本质，然后学习感情的本质，然后真正有效的去追求感情，还有维护感情。 嗯，对 对，所以其实整个这样子脉络下来，我是支持就是除罪化这件事情的，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你支持除罪化，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在支持外遇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两件事情，大家很常会被情绪上影响，就是哦，你支持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表示你支持？我觉得那个连结有点太武断，太武断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通奸除罪化这件事情，我们要回来谈的就是关系的本质，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嗯哼哼哼哼。我觉得，刚才那个通奸除罪化的议题，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就是他除罪化。我觉得大家一直在于这个议题上面的讨论，它本末倒置了。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首要思考的东西，可能不是去抨击出轨的这群人，而是要去理解到说，今天出轨行为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小三出现而发生，而是因为双夫妻双方本来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裂痕，而导致了这个出轨行为。所以我们，所以我相信通奸除罪化真正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大家去更正视关系的修复与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大家去更加的理解它。 对 对，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有聊到说，我们后续会针对爱的本质以及关系的本质来进行讨论。我自己认为，对我来说，回到开放式关系这个问题的一个，我会很有疑问的地方，就是在于讨论到爱的本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认为爱的本质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占有以及嫉妒。 嗯， 我觉得我们都不要先太高大上的去讲一些很虚无缥缈的愿景，我们就从现实层面去出发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云端情人》这部片子？阿桃，你昨天有去看《云端情人》的电影简介吗？ 我昨天在练车。 哦，对，阿桃最近要考驾照了，大家小心啊，路上小心。Anyway， 回到就是云端前这个故事，它是2013年的片子。那我相信，如果我现在稍微爆一点雷的话，大家应该不会打我吧？就是简单来说，它的故事就是一个离婚的男子西奥多，他因为有一阵子还蛮 depressed， 还蛮忧郁的，所以他装了一个新的 OS 系统 ，OS 就是他电脑的系统。那他的电脑系统是一个女的 AI， 然后他就跟这个女 AI 就是发生了感情，甚至还有那种类似电爱的体验。然后随着故事的进行，最后就是有一天，就是 AI 他不管怎么 call 他，这个 AI 都没有回答。这个 AI 叫 Samantha， 然后终于回来的时候，他就问 Samantha 说：“你刚才跑去哪里了？”他就说 ：“Samantha 就说他跟其他的 AI 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两个就聊着聊着的时候，西奥多就忽然问 Samantha 一个问题，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呆坐在地铁站里面，然后看着大家都跟他一样带着那个穿戴装置，可以跟 AI 聊天的穿戴装置，他就问 Samantha 说，在你现在跟我聊天的同时，你还跟多少人在聊天？ Samantha 就跟他讲说，我还跟8000多个人在聊天。这时候西奥多就顿时有点啊，居然有8000多个人。然后他不假思索的问了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部片非常高明的一个地方，他问他说，那你还跟这8000多个人里面同时多少人在谈恋爱？ Samantha 回答了他，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还跟好几百个人在谈恋爱。对，我觉得当云端情人演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西奥多在荧幕上面的失望与震撼，而我相信绝对不只是他， 不只是只有他是这么想的。那如果我假设说我们可以认同 Samantha 的观点，因为 Samantha 事实上就是一个，他处于一个开放式关系嘛，他同时跟西奥多谈恋爱，他同时也跟其他人在谈恋爱， 嗯， 搞不好也有恋爱了。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认同 Samantha 这个开放式关系的观点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去思考的第一个点就是 Samantha 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大脑运算能力远远超过人类极限的机器，它可以均等的去爱上千个人，人类可以吗？ 因为 Samantha 其实里面有讲到说，因为就是云端起源里面西奥多有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Samantha 就跟他讲说，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我爱你并不会因为我同时爱着别人而减少，相反的我会因为我爱着别人而更爱你。啊，事实上这个观点就是蛮符合我们对于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的一个论点嘛。我去爱别人并不会因此而减少爱 我原来的伴侣，相反的我可能会因此而更爱你。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Samantha 是个机器，他可以均等的去爱很多个人，那人类可以吗？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认同这样子的观点， Samantha 的观点可以套用到人类的身上的话，那么多爱一个人跟多爱100个人是一样的事情吗？如果说如果说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么那条线是画在哪里？你会不会因为说今天啊，我开放式关系，我接受我的伴侣去多爱一个人啊，多爱两个人，多爱第三个人我都没问题，爱到第四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爽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可是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爱这么多人？ 他是一个 AI 啊，我相信他可能是有概率有可能可以这么做到的。 我的是意思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除非你要是时间管理大师，你才可能做到吧。 我觉得， 因为他只需要， 对，他不只是时间管理大师，他还是感情管理大师。我觉得、 对啊，但是我的 明白，你说， 没有，我只是想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同时，就是也当然也有可能啊。可是我的意思说，以一个成熟的大人来说，如果他有正当稳定的工作，你要 dating 就是五个人以上还蛮难的吧？ 所以你认为五个人以上就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有效的开放式关系了吗？ 也不是说有效，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要有不管好，就是即便是开放式关系，你还是要花时间去经营，或者是陪伴，或者是看电影或怎么样吧。 对， 可是你时间又这么多啊，如果就我来说，我觉得两个就差不多了、你还到五个就会不会叫错名字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我现在目前来看的是，我其实没有要去争论到底几个人这个数字才算是可以维持在有效的开放式关系的效度里面，这不是我想讨论的东西。我想讨论的东西是在于，人真的有可能均等的去爱不同的人吗？ 不可能啊，但为什么一定要均等呢？ 那你到底是爱开放式关系里的人多一点，还是开放式关系外的那个人多一点呢？ 我觉得是不同种的爱啊，爱有很多种层次啊，它不是只能说我今天爱你比较多或爱他比较多啊，对不对？ 所以譬如说我今天跟你在开放式关系的状态之中，那你去外面找了，我不知道，张孝全。 哦，那可以。 对，那你对张孝全的爱，我们姑且论你们俩不仅仅是全然的肉体关系好了，就是你还有跟他是有爱的关系在里面的。那你对他的爱，你刚才讲到说不一定要是一样的爱，那你对他的爱是浪漫的爱，那你对我的爱是什么？ 家人的爱。 那为什么我们俩还要困在伴侣关系这个状态之中呢？ 因为我们是家人。 弟，我要哭了。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前提是我们有婚姻嘛，对不对？ 我们可以离婚啊。 是这样没错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爱是没有办法你说断就断的、 我没有断啊， 我觉得 我们还是可以住在一起啊，我们只是不要以夫妻或是伴侣的名义相称而已啊，这是我很好奇的一个点吗？对不对？当然你说如果说是为了要节税或是什么东西的问题，那就算了，但我只是对。 我觉得你讲这个层次啊，我觉得可以回到个人议题上面呢。对，就是个人议题是，也许我觉得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啦，但比如说像我以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觉得每一次的分离分手都是一个很痛苦的历程。 对， 应该对每个人都是。 对 对，那我觉得就算我今天跟你没有激情之间的爱，也许我还是很喜欢我现在跟你生活的样态或模式，而且我也不敢保证，就比如说我跟张我这现在跟你我觉得分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像你讲的试车，我如果这边跟你分手、然后我去跟张孝全在一起， 也不错啊。 可是是不错啊，就是他的那个 muscle 跟他的长相，想到就有一点点，你知道吗？ 流口水了，口水先擦一下吧，小姐。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他不是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就是也许我现在是很满意我跟你生活的状态，可是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那种怦然心动，或者是我们想要就是也就是那什么死床， 所以他其实 我们可能之间就没有， 听起来是一个保底的行为，就是开放式关系之后，假设我们两个双方都有出去外面发展一些关系的话，但是我们永远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底可以存在吗？ 对，是啊，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私，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考整体的机会那什么成本效应去考量吧。你看，假设如果我们真的都在一起很久了， 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因为我 在你我付出的除了是我的青春，当然你也付出了你的青春，然后 我说我刚才我还是没有办法很能理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可能已经没有浪漫的关系跟浪漫的情愫，所以你才会去外面发展，我们才会约定好去外面发展开放式关系。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可以是室友或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为什么还要用伴侣关？为什么还用伴侣关系来定义我们彼此呢？我觉得这个，这是让我很好奇的地方。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伴侣的激情了，为什么还用伴侣的？ 哦，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说我们不是伴侣，就表示我们是分手吧。 我们还是可以是室友，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我觉得室友的关系，比如说这样好了，假设我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也住在一起，然后可能 even 是结婚，然后我如果是你的另一半，我可能就会 care 你的健康，会在乎你的金钱管理之类的吧。但室友的话，你就没资格说什么啊。 不一定啊，如果你是很亲密的室友也会啊，我也会对我室友有这些在乎、啊、 你说会涉入是不是？可是我觉得那在乎还是不一样。 涉入是要涉入啥小。 你在那边开黄腔。 我没有开黄腔，我只是涉入渣小而已。没有，因为我自己会对我的室友，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我会煮粥给他们吃，然后平常我也会关心他们。 哦，怎么那么好？ 哎、欸，对， 你这样 子 很容易误会耶。 哎呦，这就是我的小把戏了。没有没有，这就是我很好奇的点，因为我觉得这边又可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讨论了爱情的本质之后，我想讨论的就是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嘛。 对， 就其实蛮多，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会举萨特跟西蒙波娃的故事，就是萨特是法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始祖，西蒙波娃算是女性主义的先驱，这样子，就是萨特跟西蒙波娃他们两个也是，就是做了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对，然后，但其实很少人知道的一个点是，从西蒙波娃晚年的日记跟手稿里面可以看到，其实西蒙波娃在最一开始对开放式关系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他是因为萨特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他不想离开他，所以他才委曲求全的。但他一直以来都对这 哦， 当然你要讲说，因为就是西蒙波娃后面也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那她找到自己的女性的定位这件事情来说，哦，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好处的话，那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西蒙波娃找到这个新女性的角色，是源自于沙特单方面在父权社会中想要当个风流浪漫男子的愿望。 所以等于是他其实也不是，他等于是说被迫妥协咯。 他在最一开始是被迫妥协，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他晚年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最一开始至少是这样子吗？ 啊，那他如果知道沙特跟其他人约会，他应该会很痛苦。 他超痛苦了，他在他的那些日记里面就写说他很痛苦啊。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总觉得要这么委屈自己，沙特真的有这么有魅力？ 我不知道，你可能你坐个时光机过去跟他跟他谈恋爱就可以了。你再来跟我讲一下。 哦，笑哦，好吧。就是我自己是还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啦，不过我觉得这一集之后我会还蛮有兴趣想要了解看看到底 我觉得你不要看他们作品，你可能看一些就是第二手的，对他们的一些书信或是东西整理的描绘，因为他们的书很难懂， 真的哦， 他们是哲学家，东西很难懂的。嗯， 哦，好吧，那既然你想到哲学，我就要想到，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还也蛮有哲学性的，叫做“灵魂与肉体的绝对自由，是否会坏了爱情这锅粥？” 听起来很像女人迷的开的 title。 哎、欸，你小心哦，讲话小心哦，等一下被告，我告诉你。 哎、欸，我只有说这个风格很像女人迷，我没说什么。 哦。 嗯， 好啦，就是、哦、对啊，到底灵魂跟肉体的绝对自由，其实就是开放式关系嘛，对不对？ 嗯哼嗯哼，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不行啊，但是我自己啊，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假设我跟阿元，我们一开始暧昧，刚在一起，我恐怕真的会没有办法。就像你一开始讲的，就是爱情就是有排他性在， 对。 对，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演进，就是我们常常讲说爱情三角嘛，就是有什么激情啊、承诺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亲密，对吧？ 对，三元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爱情关系它的本质其实是会随着时间可能有所变动，那这爱情三角的元素当中每一个层次也会随着时间那个量会增减，比如说我刚跟阿元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多最多的一定是激情嘛，那时候可能你每天都想上床，对吧？ 嗯，没错。 如果体力够好的话， 对 对嘛，对不 对, 对, 对？每天都想爱爱。 对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可能那个激情的成分就会就新鲜感，就讲白话就新鲜感可能就没那么多了，所以激情就会下降，可是相较的你的承诺或者是亲密可能就会拉高，可能我们开始计划着将来我们也许会一起 同居，可是我觉得在感情当中这三个元素都很重要。 嗯，没错， 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理的健康，对吧？ 对， 当今天我们激情都不在了，我们之间只剩下亲密或承诺，我觉得这可以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讲的为什么不要解除伴侣关系。 嗯， 因为我们之间就有那个承诺在啊。 承诺是这么肤浅的东西吗？ 我觉得你去爱别人或者是把你的爱，我觉得你同时爱两个人不代表承诺就是肤浅啊，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不再维持住伴侣关系，不代表我对你没有关心的承诺。 是这样没错，可是我的那个承诺是我跟你还是一个伴啊。 但是我们已经升华成，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刚才一直在讲升华，就是究竟没有办法接受升华的人是你还是我？我们假设今天你是提出开放式关系的这个人好了， 对， 究竟是谁没有办法接受升华？ 接受升华，而是接受我们两个关系就是升华成家人吗？ 对啊， 我就是可以接受，我才提出开放式关系的啊。 但是你还 是吗？ 但哦，你想要同时， 可是是你要跟我解除我们家人的这个连结， 我们家人的连结， 你 不，我们家人的连 结就等于是说你。就你要跟我离婚，或者是你要跟我解除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觉得说那这样我们还维持关系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之间都没有激情的话、嗯、可是我们之间还是有承诺跟亲密在啊。 我觉得不是我们之间没有激情，我们俩 我觉得我们要解除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间不止没有激情，而且你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没有激情的事实。 你可以吗？ 总有一天会这样子吧。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啊。 如果你现在的伴侣好、嗯、在一起三年五年，可是我觉得没有性关系这件事情很难讲、欸、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隐疾也说不定啊。 啊，对，这 你知道我的， 对，这种情况下、 啊、 那就很值得讨论嘛。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只要把它放在那些特殊的，不管是糖尿病或是什么样的导致性生活不美满的患者的案例上、 哦、 我们把它广 那我问你，假设我们两个今天在一起很久，但我们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嘛？ 嗯， 可能吵久了，你看到我 可能就会想到我应该这样讲，就我觉得伴侣之间吵架一定有的时候讲话都会比较难听，即便你不是有意的，你不是你讲的不是那一个意思，可是你一定就会想要攻击对方嘛， 对， 吵架的时候嘛， 嗯， 可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要发生关系之前我们想到的都是那些挫折或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性生活，就是我觉得关系到后面你还要有性生活一定的那个频率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耶，我必须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才会有性諮商师啊。 所以就是我今天晚上跟你爱爱以前，你还要数落我说你他妈昨天都不洗碗。 不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一个累积。 OK。 对。好好笑哦！ 先给你三秒钟笑一下，先给你三秒钟笑一下。 真的，反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一个累积啦，不是说只有昨天不洗碗。我现在脑袋一直是那个画面。 OK， 对吧？ 对，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在看我们为了这一集写的一些大纲，虽然有点乱。那里面有一段你讲到说，只要我们一天追求爱情与婚姻中绝对的忠诚与付出，那我们就既是同谋也是受害者。这个应该不是你写，是你从别地方抄来的。对对 对， 因为我其实我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是我并不认同婚姻中的绝对论述这个论述，但我会去，但我真的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讲，就是我会去思考说不爱了。可以离开的权利啊，因为开放式关系在我的理解之中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恒常存在的状态嘛，它对我来说就是时间拉得越长你越是能够从字根上看到它的矛盾性，就是关系本来就是两者或是一群人之间的闭锁相互关联交互作用，那如果今天是开放的话为什么要用关系这两个字去框住它呢？ 可是我没有说我们一定会把那个时间拉很长或者是那个很长久的状态啊，只是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就已经到一个瓶颈，有点走不下去，然后真的生活当中好像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给自己比如说也许是短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试试看嘛，也许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彼此更重要，但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分开对彼此是好的 哦。好，这个我给过。 对啊， 这个我给过， 这样可以吧？ 这可以，我给过。对， 是啊，所以就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世界上没有很多的绝对或者是应该，也不太可能你一辈子都爱着一个人，我觉得这就有点太中二了，就啊，我永远爱你，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我同意，对。 是啊， 不爱了就分开啊。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办法那么豁达啦，我觉得。对，包含其实我现在去理解一些，劈腿或婚外情吧，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去只是单方面的去批评他们说他们只是想追求刺激或者是享受背叛的感觉， 嗯， 就我不是在帮他们说话啦，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反正都有很多可能，就这样。 嗯，我是觉得把劈腿拉到这个开放式关系的讨论里面会有点太复杂了。 对啊对啊，这两件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啦， 对，它从根本上就不太一样了。 那讲到这样子你会想试试看吗？ 你说在我已经有一个稳定关系的状态之下提出开放式关系吗？ 对，或者是在开始之前都可以，我不知道。 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男女朋友之前我希望可以进入开放式关系的环节先试车一样的状态。但我会，但我觉得我进入一段关系之后会想试试看开放式关系吗？可能暂时还是没有这个想法呢。 那如果你伴侣提出来呢？ 我会先去讨论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哦，那他如果就是说也没有为什么啊，我就觉得我还没玩够，还不想定下来。 啊，那我们分手，你去慢慢玩啊。 但他觉得我还是想要有你啊。 那你怎么可以那么贪心？ 人就是贪心的、 啊。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怎样？ 对啊，他可能就觉得不行吗？我就贪心啊，对不对？ 那我放你贪心啊，有没有什么很没有这么难吧？好了，你会想要尝试开放式关系吗？ 就是经过了这一轮讨论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尝试的话，应该是跟伴侣没有激情的时候。 所以可能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如果刚跟对方在一起，爱情真的是会有排他性。刚在一起，我觉得一定会有那种想要占有对方，或者是我希望我是对方的唯一的那种心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反倒是因为你是说对你来说就是像试车嘛，但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的试车我可能反倒会比较痛苦对，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在刚开始的时候。 嗯哼，也是可以了解的。 对啊，这就是我跟你比较不同的地方。 对，我们不一样。好啦，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好像讨论的也是蛮各种攻防，有点混杂的。不过，我觉得因为开放式关系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议题，我们在收集资料或是在讨论说我们这集大概要怎么聊的时候，也都觉得这一集这个概念真的是蛮难的。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开放式关系的经验，或是你对于开放式关系的一些见解，也欢迎就是听完之后，寄信给我们，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留言给我们知道。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那就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